第九集，遭遇兽人。卡德加狠狠地摔在地面上，肺里的空气被挤压一空，他的手碰到了粗糙的地面，意识到自己一定是掉在了山脊一侧那个沙砾积成的矮丘上。他忐忑不安地爬了起来，刚刚从空中往下看的时候，山脊上的状况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森林火灾，然而从地面上看，这里仿佛是开启的地狱之门。这会儿那些马车几乎已经被火焰吞噬殆尽，其中的货物散落出来，在山脊上燃烧，一卷卷布料在泥泞中散开，破碎的酒桶不断渗出液体，食物也都被一通乱扔踩进了地里。他的周围还有不少尸体，看起来都是穿着轻甲的人类，他还能看见星星点点的头盔或剑刃的反光，那些一定是没能完成使命的车队卫兵了。卡德加活动了一下阵阵发痛的肩膀，他感觉肩膀只是有些挫伤，并没有骨折，但就算有沙子缓冲，他也应该摔得比这更狠才是。他用力甩了甩脑袋，麦迪文的咒语留下的痛感已经完全被其他地方更剧烈的疼痛压过了。突然残骸中传来了某种响动，卡德加赶紧蹲下身，有声音在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厉声交谈，在卡德加听来，那声音有些狂野，像是在谩骂。他立刻意识到，发出声音的生物们是在找自己，他们看见了卡德加从施救上掉下来，于是过来搜寻。卡德加看到数个弯腰曲背的身形蹒跚地穿过满地残骸，从火光前经过时留下弓形的剪影。卡德加脑海中有什么东西被轻轻地触动，然而他却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。他小心翼翼地向暗处移动，希望黑暗能够隐蔽他的行踪，不被那些生物发现。他的期望落了空，他身后传来一些声音，或许是一根枯枝折断，或是一只穿靴子的脚踩进了一个被落叶盖住的小坑，或是皮质盔甲跟灌木勾在了一起。不管怎样，卡德加意识到这里还有别人，他立刻转过身，看到了一只仿佛从他的幻象中走出来的怪物，一个绿色与黑色相间的似人却非人的生物。他的体型没有幻象中的那些生物高大魁梧，却依然宛如噩梦。他厚重的下巴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向上凸起的獠牙，五官显得小而阴险。卡德加第一次注意到他长着竖起的大耳朵，他很可能在看到卡德加之前就已经先听到了他的声音。这怪物身穿黑色的皮甲，而不是卡德加幻象中的金属铠甲，他手里举着一只火把，深邃的五官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恐怖。他的另一只手握着一杆长矛，上面装饰着一串白色的小物件。卡德加心中一惊，他意识到那些东西是人类的耳朵，是他们在这场屠杀中所掠取的战利品。所有这一切都是卡德加在与这怪物相遇的一瞬间所意识到的。怪物将那杆带着可怕装饰的长矛指向卡德加，发出了一声战吼。然而他的吼声被打断了，卡德加低声念出一句咒语，抬起手对准怪物的腹部发出了一道能量剑，怪物随之躬身倒下，吼声也戛然而止。卡德加的一部分思绪为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震惊不已，另一部分则清楚地知道他在卡拉赞的幻象里见识过这些生物的本事。这些生物刚刚已经用吼声向其他成员传达了警告，回应的战吼在营地四处响起，两个、四个、一达这样的怪物正一同向他的位置逼近。更糟的是，沼泽的其他地方也有吼叫声传来。卡德加很清楚自己没有能力阻止他们所有人，召唤刚才的秘法剑已经令他精疲力竭，要是再发射一次，他很有可能会昏迷。或许他应该试着逃跑，然而这些生物很可能比他更熟悉周围黑暗的沼泽地带，如果他留在山脊的沙地上， 他们肯定会发现他。但如果他跑进沼泽里，那么就连麦迪文都没法知道他的位置了。卡德加抬头眺望天空，却没有看到麦迪文和施救的影子。他想，麦迪文是不是已经降落在了什么地方，正在悄悄地接近这些怪物，或者他飞回了南边，打算叫来那些人类部队。又或者，卡德加阴沉地想到，也许麦迪文那无常的情绪又起了变化，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有一个同伴了。卡德加在黑暗中迅速地环顾四周，又回头看向伏击发生的现场。这会儿火光附近晃动的身影变得更多了，吼叫声也此起彼伏。卡德加捡起那杆带有可怕事物的长矛，特意大步向火光走去。他也许连一两发秘法箭都发不出了，但是那些怪物可不知道这一点。也许他们就跟看起来一样蠢，他们看起来也没接触过多少法师，就像卡德加也没怎么接触过他们一样。卡德加的现身确实出其不意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的猎物，那个被他们从坐骑上打下来的受害者，会突然出现在营地火光的边缘，手里还拿着他们其中一个守卫的长矛。卡德加一抬手，把长矛扔进旁边的火堆里，溅起一阵火星。年轻的法师召唤出一小团火球，举在手中，他希望自己的五官就像之前那个守卫一样，在火光下显得狠厉严峻，最好如此。 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，不然就受死吧！ 一个个头稍大的怪物向前走了两步，卡德加低声念了一句咒语。秘法能量在他燃着火焰的手旁凝结，然后正中那个绿色怪物的脸。他只来得及抬起一只爪状的手捂住自己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脸，然后就倒下了。 滚开，滚得远远的，不然就和他一个下场。 卡德加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结成了一坨冰块，他努力不让自己看向那头正在燃烧着的怪物。突然，一杆长矛从黑暗中破空而出，卡德加用最后一点力气召唤了一股气流，将长矛推开。释放完这个法术，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他已经黔驴技穷，筋疲力尽了。前面那番虚张声势要是能在这个时候起效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周围视野范围内的十来只怪物齐齐往后退了一步，又退了一步，又喊了一声。卡德加盘算着，他们就会逃回沼泽里，给他留下足够的时间脱身。他已经想好了要往南边逃，去找那个军营。然而这时却传来了一声刺耳的高声大笑，令卡德加的血液几乎冻结。绿皮肤的战士们纷纷让出一条路，另一个身影蹒跚着走了过来。这个怪物的身形比其他的要瘦，背也更驼，他穿着一条长袍，颜色像是凝固的血液，正如卡德加在幻象中看到的天空。他绿色的五官也同其他怪物一样扭曲，但这个怪物凶狠的目光中显露出一丝智慧的光芒。他举起一只手，手心向上，又掏出一把匕首，用刀尖划破自己的手掌，红色的血液积聚在他长着尖利指甲的手中。穿长袍的怪物念出了一个卡德加从没听过的词语，怪物的声音刺痛了他的耳膜，怪物手中的那滩血液瞬间燃烧了起来。 人类想玩？想玩咒语是吗？诺斯格林陪你玩！ 马上退下，马上退下，不然就受死！ 然而，卡德加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，那个穿着长袍的生物狡黠地高声大笑。卡德加环顾四周，寻找最佳逃跑路线，想着他是不是可以从地上捡起一把卫兵的剑，或者这个诺斯格林也和他一样，只是在虚张声势。诺斯格林朝卡德加走了一步，突然之间，他右边的两只怪物发出了惨叫，身上燃起了火焰。事情发生得太过迅速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卡德加也不例外。诺斯格林猛地朝那两个烧着了的怪物转过身， 却看见又有两道怪物像干燥的树枝一样烧了起来，他们同样发出惨叫，绝望地瘫倒在地。卡德加看到麦迪文就站在不远处，他周身光芒环绕，营地的大火、燃烧的马车和地上着火的尸体在他身边都黯然失色，他们的光亮似乎都被他给吸走了。麦迪文看起来容光焕发，气定神闲，他朝那群生物微微一笑，那是个野蛮而残忍的笑容。 我的学徒叫你们退下，你们应该听他的命令。 一个怪物发出一声怒吼，然而强大的魔导师一挥手就让他再也发不出声音。一股无形的力量重重地打上了那怪物的脸，随着一声骨骼碎裂的咔嚓声，他身手分家，脑袋飞落在地。几秒钟后，怪物无头的身体也砰地倒进了沙地里。其他生物全都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，然后落荒而逃，彻底地消失在了黑夜中。只有他们为首的那个穿着长袍的诺斯格林还坚守在原地，他惊讶地大张着嘴，宽大的下巴垂了下来。 诺斯格林认识你，人类，你就是那个 那生物没说完的话变成了一声尖叫，麦迪文一挥手，怪物就被一阵气流和火焰扫离了地面，他被卷到空中，发出凄惨的嚎叫，直到他的肺部在强压下迸裂，他的尸身被烧成灰烬，残余的碎屑如黑色的雪花般飘落。卡德加看向麦迪文，大法师正自得地咧嘴笑着，然而当他看见卡德加毫无血色的脸时，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 你还好吗，孩子？ 还好。 休息吧，恢复一下体力，最可怕的部分已经过去了。 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？ 兽人，那些是兽人。现在暂时先不要问问题了。救兵终于来了，动静太大，动作又太慢。不过这话别告诉他们，掉队的敌人就留给他们去收拾吧。你现在好好休息，